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北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总的来看，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的扩散条件还是不错的，驾驶视线良好，天气对于交通出行是比较有利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运行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0，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官园桥南北双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西三环的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北京市的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呢，已经正式开始了。有很多朋友啊，都在说自己今年要不要接种流感疫苗，这流感疫苗接种了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不良反应呢？之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就有很多听众朋友说自己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会有过敏的情况，这如果出现了过敏是正常的呀还是不正常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面对流感疫苗的接种呢？我们该不该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伙详细的聊一聊。 眼瞧入冬，流感又要来了。在上个流感季，很多孩子老人中招，各大医院人满为患，甚至有人为此丢了性命。不要再傻傻的认为流感就是普通的感冒了。流感我们要怎么防？接种流感疫苗有必要吗？今年北京提供的3价和4价两种流感疫苗，又该选哪一种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主任医师王凌航，跟您说说流感预防为先。 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 现在呢，这个气温变化比较大，天气呢也比较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王凌航，王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伙儿好好的说一说流感，咱们要预防为先。首先要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王主任来到直播间，和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流感的话题哈。其实呢，是上个周一开始，咱们北京就已经可以正式接种今年的流感疫苗了。也想问问王主任，上个周一我们开始接种，是意味着咱北京的流感流行季已经到来了吗？ 这个接种的时间主要是从疫苗注射到人体以后，人体产生抗体的一个反应时间来设计的。因为每年作为北京地区流感的流行期，一般是从11月的中下旬到来年的1、2月份。所以为了保证流感季来之前疫苗接种能使受众人群产生抗体，所以我们一般在这个流感高峰来临之前呢，我们提前2到4周，我们就开始部署整个疫苗的接种工作。 哦，也就是说，其实咱们北京的流感真正的流感高峰还没到呢，应该再等上半个月左右， 对， 才是咱们真正的流感的流行高峰。 对， 但是疫苗打进去之后，它得让我们身体产生抗体， 对， 这中间是需要时间的， 需要时间的，是的， 那提前2到4周，想问问您，这个一般抗体它肯定产生也是有一个逐渐的过程，一开始是少，逐渐这抗体变多，这个一般接种了之后， 多长时间它是真正达到我们抗体的一个高峰期？ 一般来说就是机体的确实刚开始有一个致敏的，比如说 B 细胞哈，它变成浆细胞，浆细胞就是一个抗体产生的一个机器。 嗯。 人接种免疫原以后，就是任何疫苗实际上刺激机体产生的这个抗体的这个成分就叫免疫原。 嗯。 机体免疫细胞针对免疫原的刺激做出免疫反应的时间，免疫学上我们一般都认为是10到14天。 好， 有具有这种能力了。当然就是机体为了效率的考虑，机体的循环的抗体可能处在一个相对低的水平。 嗯。 但一旦接触到，比如说我打过疫苗，突然间我接触到流感病毒，我体内的抗体可以在非常短时间内就扩增出很多抗体出来，然后去综合这个病毒。 哦，也就是接种了疫苗，其实我们基本上2周的时间身体 就获得了这种能力， 就已经有抗体了。 对。 但是这抗体的数量不一定非常多。 对。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遭到外敌入侵的时候，它可以迅速的繁殖， 对， 让我们的抗体起到作用，不被这个我们说真正的病毒所感染到。 是的。 嗯，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从上周开始就已经开始接种流感疫苗了，咱就是得打出这个提前量。 对。 而且这个我们说上周一是正式开始，咱不可能所有的朋友都在一天之内接种完，咱们得把这时间段留出来。 对。 所以说流感疫苗的接种从上周已经正式开始了，现在大家伙如果有需求的话依然可以去接种这个流感疫苗哈。那到底哪些朋友是必须要接种的？这接种流感疫苗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过敏的反应，是不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儿？如果出现了，是不是就比如说会引起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呢？咱们稍后跟大伙详细的说一说。大家伙关于流感疫苗的接种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现在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直播间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为您开通的视频直播是在腾讯视频和今日头条的两个手机客户端，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王主任进行交流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和大伙准备了2道有奖互动问答，上半段一道，下半段一道。每一道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会选出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节目组为大伙准备的精美小礼品。上半段的这有奖互动问答题目啊，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在感冒和咳嗽的时候我们打喷嚏啊，经常会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用手把我们的这个口鼻给捂住，觉得这样是比较礼貌的一个行为。我们就想问问大伙，打喷嚏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用手把这个口鼻捂住？我们先告诉大家，这个习惯肯定是错的，但到底为什么这个习惯是错的呢？大家伙可以把您知道的这个原因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有奖互动问答。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市人力社保局在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消息，从今年的11月15号开始，将国家组织谈判的阿扎包肝等17种抗癌药品全都纳入到本市医保的报销范围，并且会同时将以上药品纳入到门诊特殊病的报销范围，届时参保人员就可以持卡实时结算。这17个国家谈判的抗癌药当中，包括了12个实体肿瘤药和5个血液肿瘤药，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白血病等多个癌种。药品的价格平均降幅达到了56%，最高的降幅是达到70%。北京市疾控中心在昨天发布了最新的疫情通报，上周北京共接到了诺如病毒聚集性疫情报告22起，和一周之前相比有所增加，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非常的明显，其中幼儿园有13起，小学8起，中学1起。市疾控中心表示，目前北京正处在诺如病毒的感染高发期，预计诺如病毒感染病例还会有所上升，聚集性疫情也会继续出现。在此要提醒广大的家长朋友，教育孩子养成饭前便后认真洗手的好习惯，同时应该加强体育锻炼，均衡饮食，提高自身的抵抗力。还有就是要提醒孩子们，班级当中如果出现了有同学呕吐的时候，一定要在老师的指导之下离开现场，减少感染诺如病毒的可能性。如果您的孩子出现了恶心、呕吐和腹泻等情况，一定要居家隔离，不要带病上学。 接下来和大伙儿来说一个好消息，从昨天开始，北京市民就可以通过支付宝来直接查询自己的社保了，不用再费时费力的跑窗口排队。这一服务将会为1800万参保人员提供便利，您只需要打开支付宝城市服务，选择查询社保，按照页面的提示输入身份证号、社保号、手机号和设定的密码就可以进行注册。注册之后，您可以登录账号，随时随地的查询自己的社保状况，包括了参保单位、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实际缴费年限、五险的缴费信息、门诊年度医保消费、定点医院等信息，还有门诊年度的医保消费等。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儿邀请到北京地坛医院感染性疾病诊疗中心的主任医师王林航王主任来到直播间，和大伙儿好好的说一说流感要预防为先。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聊到了现在北京已经开始接种今年的这个流感疫苗了。王主任说，为什么要提前接种呢？是因为这个疫苗到我们身体当中产生抗体，其实是有一个时间周期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都会在流感真正流行的高峰期到来之前2到4周开始这个接种工作哈。那也想问问王主任，今年咱们这个流感疫苗，这个流感咱们预测一下是以什么类型的这种流感为主？我们知道好像每年流感流行的时候，这个病毒的情况都是有所区别的。 对，流感对人造成比较大的威胁的主要还是甲型流感病毒里头的甲一和甲三。就比如说我们说 H1N1 和 H3N2。 另外呢，像去年的流感造成了很大的疾病负担，但是在去年的疫情的刚开始的前半段，主要是以乙流为主的，也是一个很久没有流行的一个乙流的一个病毒株，我们叫它叫亚麻嘎塔株，所以去年的流感疫苗里头实际上包含了三种成分，就是甲一、甲三加上乙型流感病毒株里头的一个叫维多利亚型，但是没有包括亚麻嘎塔型，所以在疫情刚开始前半段呢，我们发现这病人数呢相对来说是多的，今年呢，这个每年的流感疫苗，因为流感疫苗打完了以后产生的抗体只能持续6到8个月，所以我们每年在流感季来临之前，我们要重新注射流感疫苗，那这个流感疫苗株里头到底是哪些优势病毒株作为这一株疫苗株的主要成分，这个实际上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流感监测中心，根据前一年的监测到的到底哪些流感病毒株是优势株，是造成疾病负担最主要的病毒株，我们把这株病毒株挑选出来以后，把它构建成今年应该生产的疫苗成分，所以从疾病负担讲，我们常规的流感疫苗里还是都包括甲一、甲三和乙流的，比如三价疫苗里头我们包含的是维多利亚，如果是四价疫苗里头我们就也包含了刚才提到的亚麻嘎塔型。 所以说今年呢，我们说流感疫苗的接种应该是有两个类型，一个是三价的疫苗，一个是四价的疫苗。 对。 之前啊，我们做关于这个疫苗节目的时候跟很多听众朋友都解释过，当时呢不光是流感疫苗，我们说前一段时间大家关注度很高的这个 HPV 疫苗， 对， 也有不同的这个价数。我们当时就告诉大家伙，其实价数越高应该是预防的越全面。 对。 像这个流感疫苗是不是也是这样？ 价数越高，从理论上讲肯定是预测的越全面，但是作为疫苗实际应用来讲，我们还考虑到一个安全性和上市以后的观察的时间长短的一个问题，四价肯定是比三价多了一个预防的一个靶点，就是我们可以涵盖乙型流感病毒里头的亚麻嘎塔型，但是三价上市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安全性数据都是很充分的，所以今年国家CDC 关于三价苗和四价苗同时在市场上大家去怎么选择的推荐意见，就是我们不做优先推荐，大家去接种三价苗也好，四价苗也好，都是可以的，没问题。 三价苗也行，四价苗也行，今年没有什么优先推荐。 对， 但是其实我们说按在保护的全面性上来看，四价疫苗肯定是要优于三价的， 对， 保护的更全面了， 覆盖范围上来讲是这样的。 但是四价疫苗是我们说今年新上的一个疫苗的种类，而三价我们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对。 很多的疫苗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像之前我说的，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问说自己接种了流感疫苗就会有这个过敏的情况出现哈，那是不是比如说很多的疫苗接种之后的的确确会有一些朋友不太适应，有这种过敏的表现？ 对，因为作为一个免疫源，我们知道这个研究免疫学都知道免疫和过敏是绑在一起的，像美国很著名的研究免疫的一个研究机构就叫过敏和免疫研究所。 嗯， 所以当免疫源进入人体以后，作为局部的免疫接种的地方，它会出现比如说有点红啊，有点肿啊，有时候有点瘙痒啊。作为全身的一个免疫反应来讲，可能有些少部分人群接种疫苗以后可能会有些低热呀，有些觉得身体不舒服啊，走路的时候肢体有点沉重啊，有的人可能有点轻微的胃肠道反应啊，甚至有的人说自己可能感觉尤其过敏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呼吸道的一些症状。 哦，那就是说这其实是有可能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 对，有可能这是接种疫苗以后如果出现上述这些轻微的不良反应，实际上在临床上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常见的。 嗯， 一般2到3天，3到4天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嗯，这是不是也是很多我们在接种流感疫苗之后一般有的时候会要求我们观察半个小时再走，是不是就是因为要观察这个过敏的情况？ 对，主要是观察更加严重的一些不良反应。可能打这个流感疫苗相对来说很罕见，但是对其他疫苗来说，根据不同的疫苗的组分啊、机制啊，有可能引起超敏反应的一些成分的不同，所以对待打疫苗，我们一般说接种完了以后，在接种点观察15到30分钟，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走。对， 所以说其实疫苗的接种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过敏的情况。 对， 很多的疫苗都有这样的反应，这个流感疫苗也不例外。 是， 所以说也提醒听众朋友，像三价疫苗，我们上市了很多年，对于这种出现的，比如说过敏的这种不良反应，其实我们收集的这个案例啊也很多了。但是4价疫苗我们今年刚上市，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伙，如果您选择的是4价疫苗，我们还是建议您接种完了之后咱们好好的观察一下，如果出现了任何身体的不舒服，您都要留一个心眼儿，可能是和这疫苗接种的过敏有关系。 是 好。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现在已经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要问问王主任，说这个流感病毒是不是比较喜欢干燥和寒冷的环境，这个冬天特别冷的时候有可能把这病毒冻死吗？还是说我们这个在冬天的时候依然是作为它的这个流感的高峰期？ 冬天一般就是作为流感的一个高峰期哈。流感这个病毒它实际上是不怕冷的。 嗯， 因为我们做流感研究的人都知道，在-70度的时候，一个流感的呼吸道标本冻存在那里，然后你过了很久把它解冻的时候，流感病毒仍然是有传播活力的。 哦，-70度， 对， 它还能活着。 它还能活着，对。所以流感病毒是喜欢冷的，它是不耐热的。我们一般临床上要说做实验，或你要想灭活的话，56度30分钟流感病毒就灭活了。 啊， 所以流感病毒是喜欢冷不喜欢热的。 嗯， 那么冬天为什么流感的传播效率会强呢？实际上流感的传播是多因素引起的，它除了跟温度有关，还跟湿度有关，还跟人类活动一些规律有关系。到了冬天的时候，人类就主要以室内活动为主，人群比较密集，这个时候一旦有流感病毒的首发症状人出现的时候，它是可以在人群内很快进行传播的。所以在这个季节显得流感的流行的强度就会大。 所以说其实也就是说它在密闭的环境当中它的这个密度有可能会增加，也就是增加大家感染的这个几率哈。那像湿度方面您刚才说了也会有影响，它是喜欢比较潮湿的环境还是比较喜欢干燥的环境？ 它不太耐干燥，所以这个湿润的环境呢对流感病毒传播它是有帮助的。 喜欢湿，然后呢也不怕冷。 对， 同时在我们密闭的环境当中更有利于它的这种传播。 是的。 那像流感的传播也想问问您，我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和大伙提到很多病毒都有自己的传播途径，有粪口途径的，有这个我们说呼吸系统，也就是飞沫传播的。像流感病毒它是属于什么样的传播途径？ 它属于飞沫传播。也就是一个流感正在感染的人，他的呼吸道分泌有大量病毒，通过他打喷嚏、流鼻涕这种直接的飞沫沾染了以后，流感病毒进入呼吸道，就导致这个人发病了。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打喷嚏、流鼻涕的时候不能用手来掩盖口鼻？因为这个流感病毒有可能沾染到口鼻，再通过手去触摸其他的物品，而另外一个健康人摸了这个健康物品以后，通过这种间接方式也可以实现流感病毒传播。 哦，那是不是这样说也就意味着其实流感病毒脱离了我们人体，它在外界环境当中存活的时间其实也挺久的？因为有很多病毒我们说脱离了这个宿主之后很快就死掉了。 对， 但是流感病毒它还能在外界环境当中存活。 流感病毒的抵抗力相对弱，在外界的环境里头尤其室温的情况下实际上存活的时间是比较短的。但是如果非常短时间内接触，比如说我这个手摸了 刚摸了一个被流感打完喷嚏沾染的物品，然后我马上摸自己的口鼻，可能就通过这种间接方式，因为这个时间很短，在这个时间过程中流感病毒还是存活的。 哦，也就是说它虽然这个存活的时间不会特别的长，但是它依然是有存活的能力的， 对， 不至于说它一离开人体马上过个两三分钟它就死掉了，不至于， 对，在外界还是有一定存活时间的 啊、哦。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其实我们经常做的在打喷嚏的时候，我们用手捂一下口鼻，觉得这是一个礼貌的情况，但是咱以后也别这么做了，要不然这个我们说打出来的飞沫在我们的手上，我们摸过的把手，摸过的这个扶梯什么的，都有可能成为一个传播的途径。那最好的方式是不是就得用比如说餐巾纸或者是手帕，这样的话把我们的这个口鼻还是得掩盖一下吧。 对，因为你手里拿着这个纸巾或者是手绢的一个外表面，然后用内表面贴着自己的打喷嚏的时候，然后你把它包裹起来，其实手是干净的。另外还有一个咳嗽的或者喷嚏的礼仪，就是你如果真的忍不住手边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可以抬起自己的上臂，然后让那个喷嚏打在自己的这个上臂的内侧，因为这个部位实际上很少有人触碰，所以这件衣物到时候回家的时候你再进行清洁就可以了，但是你的手是干净的，就没有再去通过手作为媒介实现了一个间接传播。 哦，好，这是教给大家如何正确的去打喷嚏，这个是对自己负责，同时也对其他人负责的一个方式。好，那其实上半段呢有奖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也已经公布了哈。我们在上半段结束之前呢也选出一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吧，下面就看大家的手速了，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我们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想问问大伙儿打喷嚏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用手来捂住口鼻呢？刚才王主任已经告诉我们理由了，接下来看看有一些听众朋友发来的自己的互动问题。田庚就想问问王主任，说主持人好，专家好，已经连续两年都打了流感疫苗，但是都有不良的反应，发热现象都出现了，而且挺难受的，所以说今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接种，想问问自己现在还需不需要打。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有这样的情况，接种了疫苗之后有这种不良的反应，它是以发烧为主，可能有一些朋友会以过敏为主，那有这种不良反应史的朋友还需要接种吗？ 这个就看它不良反应的程度。因为一般的对疫苗常见的这种引起的发烧多半的是低度热，也就是37度多一些，如果两三天内自然缓解了，毕竟打完疫苗以后当即产生抗体，它可以不得更加严重的流感。因为流感对人的健康影响还是很大的，真的哪怕是成年人，不是这种流感的高危人群，是一个平常比较健康的人，得了流感以后也会是高热，全身肌肉关节酸痛，在那个患流感的一周左右基本上工作都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每年到了流感季，尤其是我国和发达的欧美国家相比，我国的这个人群的流感疫苗接种率还是偏低的。在欧美国家每年的流感季来临之前，全人群的接种率可以达到60%到80%。而我国的这个流感疫苗接种率目前看只有2%到3%。所以今年开始，尤其是去年的疫情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包括今年的国家 CDC 的主任高副主任还有冯子健主任都是带头，在10月22号流感日的疫苗接种的那天已经去西城的这个金融中心的卫生服务站，已经率先以身作则的去接种了当季的流感疫苗了。 也就是说其实以前我们是推荐高危人群去接种， 对，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发生了变化，推荐全人群都可以接种这个流感疫苗。 对， 那既然说到高危人群了，也想问问王主任，像流感的高危人群包括了哪些呢？ 流感高危人群我们要方便记忆的话，主要就包括老幼病残孕，当然这里是为了记忆方面，老年人就是尤其是60岁以上老年人，北京市政策是可以凭京籍老年人身份证就可以去免费接种的。幼呢就主要是指这些婴幼儿儿童，因为这也是流感的一个高危人群，得了流感病毒以后容易导致重症肺炎，导致病情加重。老幼病呢就指的是以前有慢性基础疾病的人，比如说以前有高血压心脏病，以前有糖尿病，以前有慢性肾功能不全，这类人群本身的机体的状况不太好，机体的重要脏器的功能就不太健全，这个时候如果得流感以后很容易导致一个临床的结局很差，所以这类人群在每年流感季的时候是要优先推荐他们去接种的。那这里的残不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残疾人，而是指我们免疫系统不健全的人啊，比如说 HIV 阳性的艾滋病的这种感染者，或者是我们现在正在吃激素的人，或者正在因为肿瘤正在用化疗导致免疫系统功能受损的这些人群，如果在冬季 感染流感以后会导致他原来的疾病加重。最后一个人群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孕妇。因为孕妇一旦感染流感病毒以后，哪怕平常很健康的一个孕妇，感染流感以后会产生两个后果，一个是对胎儿的不利影响，可能会导致胎儿宫内肿破呀，对孕妇自己的影响可能会导致这次得的一个简单流感变成了一个重症的流感病毒肺炎。所以对刚才提到的老幼病和免疫力低下的以及孕妇这五类人群，我们是认为是流感病毒的高危人群，是优先推荐他们去接种的。 好，这五类人群大家记好了，是需要优先接种的。像咱们北京市，我记得是规定60岁以上的老人和在校的学生， 对， 这两个人群是免费接种的人群。 免费接种的。 那像剩下的三类人群，我们还是推荐您去接种，但是可能得自费了。 自费，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服用免疫抑制剂会不会影响这个得流感？接种疫苗会有影响吗？ 服用免疫抑制剂可能会影响流感疫苗接种以后体内的免疫应答效果。通俗话讲就是免疫力正常的人打完了以后抗体低度水平可能会比这个免疫抑制剂的人的抗体应答水平要高。但是刚才提到了正在服用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正好是流感一旦感染以后的高危人群，所以对这类人群我们还是推荐他去打流感疫苗的。 还是推荐打的。好，那关于流感疫苗的接种，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那我们抓紧时间选出上半段的获奖听众吧，让我们的编辑告诉我们一下上半段我们的获奖听众到底是哪一位呢？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依然会有一个互动有奖问答，会跟听众朋友们来互动，答对我们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也依然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为大伙准备的精美小礼品。好，我们看一看哈，上半段很多听众朋友都来回答我们的问题了。生不如死的中年人说手是最容易接触人体的介质，容易二次传播。还有慧智兰心也说了，用手捂住的话可能会在手上残留细菌。我们把这个奖品就送给生不如死中年人吧。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 400-919-6188 400-919-6188， 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 400-919-6188 400-919-6188。 下期我们再见。 我国西北南会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

如果完全不掩盖的话，其实也非常不好，这飞沫传播的更远，传播的范围也就更大了。 对，会影响他人，影响周围人群。 所以说咱在以后打喷嚏的时候，咱就把这胳膊抬起来稍微挡一下，是最正确的一个方法哈。那下半段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有奖互动问答的题目，问问大伙儿，如果您答对的话，依然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为大伙儿准备的小奖品。那下半段还是会有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互动题目呢，是想问问大家伙儿，如果我们想要预防流感的话，我们都知道应该勤洗手，就想问问大伙儿，勤洗手用清水洗就行吗？还是必须得用比如说洗手液或者是香皂这样带有消毒功能的洗手才比较有效果呢？大家伙儿如果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我们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吧。 我靠近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 好的，王主任，下半段一开始啊，我们就来回答一下大家伙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就想问问说，接种流感疫苗的过敏有可能很严重吗？上半段我们跟大伙说，有一些朋友接种之后的的确确会有过敏的反应，但是会有很严重的这种过敏反应吗？ 严重的不良反应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国家在2011年到2014年的时候，有这种不良反应监测系统监测的数据表明，流感的疫苗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是100万剂次里头大概是1.9到3.3。这个数据说，打了100万剂流感疫苗，大概只有3个人会出现严重不良反应。但像刚才主持人和包括网友提到的一些常见的不良反应呢，这种发生率呢，100万剂次里头大概是160例。所以相对来讲，这个发病率或者是不良反应出现的几率是很低的。 那严重的这种过敏反应的的确确会有，但是这比例非常低的，100万分之3还不到。 100万分之3，对， 还不到这个数字哈。所以说如果大家接种流感疫苗的话，尤其是像这个今年新上的4价疫苗，可能之前我们的这个数据没有3价疫苗累积的这么多，我还是建议您最好是观察15到半个小时。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有互动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2岁半的宝宝需要接种流感疫苗吗？咱们刚才不是说了吗，老幼病，然后还有这个免疫功能有问题的朋友， 对， 还有孕妇都是建议接种的。那像2岁半的宝宝，这肯定是算是幼了呀， 对， 他需要接种吗？ 肯定是 啊，这是需要的。像很多的疫苗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有一个接种的这个最低年限，比如说超过了几岁我们才建议他接种。 对， 像流感疫苗有吗？ 流感疫苗像3价的我们说6个月以上就可以接种所以那个现在的4价苗有一个国家今年的推荐意见是说满了36个月，也就3岁以上的我们才开始接种4价疫苗。 好，所以说 WH 这个朋友2岁半的宝宝咱们就接种3价疫苗就行。 对。 3岁以上的宝宝现在4价疫苗也可以接种了。 对。 还有听众朋友吴阿姨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下，说有哮喘的人可以接种这流感疫苗吗？ 哮喘的人如果感染流感病毒以后会导致哮喘的急性加重，所以这种哮喘如果尤其是以前在冬春季节频繁发作的人，我们是优先推荐他们在流感季来之前去打流感疫苗的。 哦，推荐他打，但是不要在这个流感正在发作或者说正在高发的这个季节打，咱们更提前一点。 对。 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有哮喘的人，您说如果在发病期间接种疫苗有可能会加重病情，有没有一些朋友他的的确确不太适宜接种我们说流感疫苗的？ 流感疫苗除非就是之前发生过严重的不良反应的这类人群我们在接种流感疫苗的时候要格外小心。除此之外其实对流感疫苗没有特殊的禁忌。 所以说很多朋友担心自己有这个基础病啊慢病啊，这些都是应该接种， 慢病反而是我们优先推荐接种疫苗的人群。对， 所以说流感疫苗相对来说它覆盖的人群是比较广泛的，基本上我们说应该是全人群都是可以接种的。 对，很广泛的一个人群。 好，继续来看北京市海淀区紫竹苑南路这个朋友想问问说，男50岁，是外地在京务工的人员，想问问能不能接种流感疫苗呢？应该在哪儿接种啊？流感疫苗多少钱呢？ 这个这是属于有意识我们在流感季来临之前给自己加一个保护屏障的。这类人群虽然不是高危人群，但是有流感疫苗接种需求的时候当然可以去接种当季流感疫苗。现在北京市的400多家这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一些部分医疗机构都是有流感疫苗的。 那么如果去选择接种流感疫苗的话，现在三价的流感疫苗价格大概是20到40元啊一支。对四价疫苗来讲，现在的价格是大概120多块钱一支。 哦，好，所以说我们说不在免费接种人群范围之内的自费接种的人群，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对， 像咱们北京这种免费接种的人群，一老一小的话，咱们接种的是三价还是四价？ 我们不做优先推荐， 不做优先推荐，也就是有可能是接种三价， 也有可能是四价。对， 嗯，好，那具体的地址啊，我们也再跟大伙儿说说，因为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我们的微信上在问，说接种流感疫苗的具体地址在哪儿呢？从现在开始到11月30号之前，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428家免费的流感疫苗接种门诊和439家自费流感疫苗接种门诊来接种流感疫苗。那现在当然我们说这个如果有需求的话，大家都可以随时去这些地方。那本市60岁以上的京籍户籍的老年人呢，可以凭借本人有效的身份证免费接种疫苗。不知道接种门诊地址的朋友，可以随时拨打12320北京市的公共卫生服务热线来咨询一下，离您最近的接种点到底在哪儿。同时，也可以登录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和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官方网站，上面也有这个地址的具体公布，您可以选一个离自己比较近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大家伙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互动问题哈。小顺想问问您，说这个刚开始收听咱节目上半段没听到，想问一个问题，说这个流感疫苗分为不同的价，是否价越多效果更好一些呢？还听说今年老年人的肺炎疫苗也是可以免费接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想问问王主任。这个价数我们说了三价四价，四价的保护范围应该是越广，像这种我们说保护的有效力有效性上，四价也比三价要更好一些吗？还是说其实基本上一样的？ 因为从疾病负担角度上讲，还是甲流的甲一甲三这两个最主要的病毒株的疾病负担更重，所以三价苗和四价苗对于保护这两株甲型流感病毒株的这种感染，它的效力实际上是一样的，只是说四价苗多了一层多了涵盖了一个乙型流感的病毒株，就刚才我们上半段说的这个亚麻嘎塔株， 就是四价能防住，三价咱防不住这个病。 对， 但是对已经这个我们说四价也好，三价也好，至少有三个是重叠的。 对， 对于重叠的这三个，其实防护的效力都是一样的。 而且这三个的构成比会在每季的流感病毒感染中间，它的构成比是很大的。 好啊那像今年的这个肺炎疫苗，您知道也说有免费接种的这些消息了吗？ 这个好像是应该不是免费的，对。 好，如果您还不清楚的话，我们建议您拨打12320，咱北京市的公共卫生服务热线，这个啊会给您一个更加准确的这个答案。好，我们继续来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关于流感的话题。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这个每年都感觉下雪了之后流感就会少一点，想问问这个下雪之后流感为什么会变少？我们上半段不是说流感不怕冷吗？ 对， 为什么下雪之后感觉这流感的流行情况是有下降的呀？ 其实下雪以后流感少是大家的一种主观感觉，我们其实监测到的数字表明，在下雪以后流感的发病人数并没有明显的一个变少，所以流感的传播呢，实际上跟温度啊、湿度啊、人群的活动的模式啊，其实诸多因素都是有关系的，也跟当季流感病毒株的毒力等等因素、传播效率都是有关系的，所以这种下雪以后呢，可能是跟人的主要的行为模式有关系，大家可能出门赏雪景啊，对，外面气候特别寒冷啊，或者大家互相接触的机会少了呀，跟这些人群活动模式实际上是相关的 啊。所以说，比如说大家可能想着下雪之后会不会雪把这个病毒冻死了呀什么的，其实是没关系的。 对，因为流感病毒喜欢冷啊，你越冷，流感病毒存活的时间是越长的。 好啊我们继续来看哈，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各种各样的问题。常青藤就想问，去年接种过疫苗，今年还需要再接种吗？我记得您说疫苗的有效性是6到8个月是吧？ 对，有的疫苗打完了以后终身免疫，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打的这个麻风塞哈，就打一次就够了，麻疹打完一剂麻疹疫苗终身免疫。但是流感病毒很狡猾，它很多变异，所以每年因为这个我们疫苗产生抗体想对付的敌人很狡猾，所以这个流感病毒的疫苗每年都是要打的，即使前两年接种过流感疫苗，那么今年来的时候到流感季来之前，我们还是应该打当年的流感疫苗的。 该打咱今年还是得继续接种哈。那也想问问王主任，在接种了疫苗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真的进了保险箱，这个流行季也就是说在有效的6到8个月我们肯定不会再得流感了？ 这不能这么认为，但是打了流感疫苗以后，如果真的再感染流感的话，我们这个发病的程度 病情的严重性肯定是比没有打疫苗它要来得轻，所以它对机体肯定是有保护效应的。 嗯，也就是说即便感染的话，咱也比没打疫苗之前病症要轻。 对， 其实我们说流感，我们说为什么每年要用疫苗来预防它，它和普通感冒相比，就是因为它对我们人体的伤害会比较大，尤其是比较严重的这种症状，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我们生命的危险。 是， 接种了疫苗之后就可以减少这种重症的流感在我们身上出现各种各样的表现了。 对， 好，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还想问问说，生活当中除了接种疫苗之外，对于预防流感还有哪些防护的措施？熬醋管不管用？不知道管不管用，反正我们家年年是到了冬天都要熬一锅醋的，想问问王主任靠谱吗这样的预防方法？ 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从酸碱性上讲它是有一定帮助，但是它起的作用呢是很有限的。我们还是讲就是首先像中医里头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还是你平常呢坚持锻炼身体，你的 增强抵抗力， 增强抵抗力，包括你的这种口鼻黏膜的这种黏膜的抵抗力呢，它是跟你的人体的整个的健康状况是有关系的。另外呢，应该是经常的洗手，我们居住的这种比较密闭的房间里呢，要定期的开窗通风，反正把这些日常的公共卫生措施，我们处理好了以后，它是能降低流感发病的风险的。 关于开窗通风这件事儿，我得多问一嘴，因为到了冬天，很多的这个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不太爱开窗户，觉得家里面好不容易捂点热乎气儿，这窗户一开开，这屋里怪冷的，反而觉得自己容易感冒。但是您说了，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依然需要在我们的居室之内保持这个通风，这是为什么呀？ 定期就是这个增，因为你这个密闭的空气里头，如果有这个外来的，比如说家里会有访客，家里会有出门以后你会接触，然后在这种过程中，如果是密闭环境里，实际上是增加了这个感染流感病毒呼吸道病原的一个几率的。那么你通过流动的空气来稀释室内的一些温度，或者是通过有效的换气装置来实现了一个空气的一个流通，那么实际上是降低了感染这些呼吸病原的风险的。 如果您实在不愿意开窗户的话，现在有这个我们说新风系统啊什么的，这种只要通风换气，其实都是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屋子当中流感病毒的这个我们说密度的。 是的。 好，所以说也提醒叔叔阿姨，冬天即便天比较冷的时候，咱们依然得坚持开窗通风哈。这个时间是不是不用太长，每天半个小时够了吗？ 每天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半个小时就足够了， 就可以了，对。 继续来看，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如果要注射流感疫苗自费的话，医保报销吗？是归医保范围之内的吗？ 这个自费的医保是不涵盖的，就是大家就自费就行了， 是不涵盖的。 对， 这个价格也不贵，三价的也就三四十块钱。 对， 好，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如果有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在注射流感疫苗之前，需不需要停药？想问问您。 这个疫苗和药物之间有可能会产生相关的一些相互作用。但是我们在疫苗接种方案推荐里头，我们说你如果有基础病需要服药维持的话，我们疫苗和你的基础病之间，我们是不需要这个接种的人去停药的。 不需要停药。而且我们提醒一下，很多叔叔阿姨有这种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什么的，我们反而是这种高危人群，是推荐接种的人群。好，申先生75岁了，打来电话想问问您，说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冠心病，而且刚刚做完了大肠手术3个月，想问问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够接种疫苗啊？ 可以的，又符合我们大于60岁， 又是高龄 慢性的基础疾病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在这个流感季来之前我们提前接种流感疫苗的。 我觉得这个申叔叔啊，可能主要担心的是刚做完手术，应该来说身体还在一个恢复期是比较弱的，他可能有点担心接种了这个疫苗之后会不会这个反应比较大呀，不良反应比较大，或者说我们都说这个疫苗嘛，不就是把这个病毒打到我们身体当中产生免疫吗，会不会让我们反而没接触，我在家养着不容易接触这个疾病，反而接种了疫苗之后让我得这病啊。 我们现在疫苗都是灭活疫苗，它也不是减毒疫苗，也不是活的病毒，它是一个经过处理以后一个灭活没有病毒活性的，只提供免疫原性的。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即使做完手术以后它仍然是可以接种流感疫苗的。 是没问题的，它不是我们说减毒疫苗或者是活性疫苗。 对， 好，美妈还想问说，孕妇可以接种吗？我记得上半段您说了，孕妇是推荐接种的。 孕妇是可以做优先推荐的。虽然说很多疫苗的厂家，它的说明书里的为了很慎重，它写上孕妇可能是慎用或者是禁用， 但是今年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推荐意见里头，它是从孕妇推荐的角度上来讲，还是推荐孕妇可以去接种流感疫苗的。 嗯，还是可以接种的哈。 对。 我们下半段的有奖互动问答是想问问大家伙，如果我们为了预防流感的话，洗手是一个非常好的措施，如果用清水洗的话，能不能够有效的预防这个流感呢？也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想预防流感的话，现在喝一些感冒冲剂，还有补充一些维生素 C， 是不是能够起到预防的作用？咱们对于这个流感的预防，您刚才也推荐了一些方法，像提前我们用一些感冒冲剂补充维 C， 到底有没有用呢？ 其实预防流感最主要的方法，现在国家大力推荐的就是在流感季来之前，我们广泛接种流感疫苗，构建人群的免疫屏障，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至于说生活上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维 C 啊，其实这些都是能提高人体的非特异性的一些，所以比如说改善血管的一些弹性啊，它实际上对流感来讲，它是没有什么特别确实的一个作用的。 嗯， 那么刚才也提到洗手，你如果使用肥皂这种既然盐类的洗手，当然你的洗手效果会更好，但是如果没有肥皂的时候，你用清水充分的清洁手，也可以有效的去除手上沾染的这些病菌的负荷或者是病毒的负荷。所以就像我们以前提到说，狂犬病你要真是冲洗伤口，你旁边没有清洁水源怎么样，你就尽量的去找到你认为最清洁的水源，它的目的是短时间内大量的去除狗涎，因为这个狗的唾液里头是含有这个狂犬病毒的。流感病毒一样，我没有这个肥皂的时候，你用清水洗手也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其实我们用这个肥皂啊洗手液啊效果会更好。 对。 但是用清水冲洗我们的双手，其实对于预防流感也是能够起到作用的。 也是有帮助的。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下半段有奖互动问答的回答情况哈，我看了一下大部分朋友都是回答正确的。美妈说了，用洗手液把手心手背手指缝都要洗干净，然后再用流动的水冲干净是最好的方式。慧智兰心说用洗手液洗手好，但是要认真洗，然后再用清水冲洗。还有勇往直前说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洗。洗手医生比较绝对，他说必须得用洗手液，这当然是更好的一种选择哈。其实没有这条件，咱用清水洗也行。那我们的编辑来选择一下吧。下半段我们获奖的听众朋友是谁？我们再来抓紧时间回答两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网上看到在屋内摆一个洋葱能够抵抗流感，想问问这种方法有没有科学依据？王主任，您听说过吗？ 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 也就是说摆洋葱肯定是不行的， 但是可能会对有些人群产生有益的心理暗示，有可能这种心理暗示下，他自我的这个非特异性免疫力提高了 也就是说心情好了 对， 这个时候免疫力好了可能有一定的防护作用。但其实洋葱不管是味道还是说洋葱本身，对于杀灭流感细菌 它是没有科学的 没有效果的。 对。 好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听说手机上沾染了流感病毒，打一个电话都有可能被感染，是真的吗？ 这个就有点儿，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就是，这肯定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哈。 这个就不用太过担心哈。 因为流感的传播途径是飞沫传播哈。 那像这个，比如说这种间接，我们不是说了吗？像洗手这种方式，如果手接触了这个流感的飞沫，接触之后会有这种再次传播的这种风险。比如说这个手机家里面，比如说我回家了之后，我感染了流感病毒，我通过这个电话，可能小孩孩子喜欢玩手机的游戏，再拿出来玩的话，是不是也有感染的风险？ 所以既然面临这种风险，我们就更加强调，平常真的是得流感以后，我们要勤洗手，保护好家人，自己的物品触摸过以后，在流感你的症状没有完全解除你还在排毒期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免自己的物品被自己家人触摸。也就是为什么今年我们在流感推荐接种人群里头，除了刚才提到老幼病残余一类人群以外，我们还提到一类人群，就是看护婴幼儿的人群。因为他们如果手上有沾染病毒，可能会导致这个婴幼儿感染流感。 就像比如说我们说很多的月嫂啊， 对， 然后甚至很多爷爷奶奶啊来帮忙带孩子， 密切和孩子接触的人群，他们也应该是优先接种的。 优先接种的。在11月30号之前呢，咱们都可以在北京市的定点的我们说流感疫苗的接种门诊来接种流感疫苗。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流感真正流行的高峰期到来之前2到4周的时间，我们去接种流感疫苗。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没有办法回答所有听众朋友的问题了。最后公布一下下半段获奖的听众是小果芽这个朋友，他说没有肥皂的时候用清水洗手也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就是要养成外出回来就洗手的好习惯，不要用脏手随便的摸眼睛摸鼻子和摸嘴。好，我们下半段的有奖听众就是我们的小果芽，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过来。那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王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吧。